Turn on the radio. Turn on the TV. Turn on the light. Turn on. 还有另外一个动词，就是刮风的刮子。这个词应该怎么说呢？ Blow. Blow. 不错， Blow. 刮风的刮， B-L-O-W. 在这一课当中呢，还出现了一些比较有用的短语，比如说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Weather report. Weather report. 如果说打开电视看一看天气预报，应该怎么说呢？对了， Turn on the TV and watch the weather report. 我们看电视呢，英文就叫 watch TV. 所以看天气预报应该是 watch the weather report. Watch the weather report. Yes. 另外在这里出现了一个 carry, C-A-R-R-Y, carry. 大家可能在第一册的时候呢见过这个词，携带 carry.在课文当中呢谈到 satellites carry cameras, satellites carry cameras, 卫星携带着摄像机叫 carry, 将什么什么发送到哪哪哪，英文呢叫 send 什么什么 into, send into, 气象工作人员将卫星发射到太空中， weather people send satellites into space,send 什么什么 into, 希望大家记住这个短语。在这一课当中呢，出现了一个语法现象，通过以下这几个句子呢，大家就能够了解到什么是宾语从句了。比如说 The clouds pictures show where there is rain, The clouds pictures show where there is rain. 还有 They show where there is sunshine, They show where there is sunshineThey sh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They sh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通过研读这些气象云图，气象人员呢就能够了解到哪里有雨，哪里是晴天，风的走向和走势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在最后一段 ,weather people read the pictures. Read the pictures. The pictures 其实呢就是指这些卫星发送下来的一些气象云图。在课文当中呢又谈到我们自己是看不到明天的天气的，但是 but satellites can, but satellites can. 在课文的后边呢出现了13个这样的问题，我们来试着回答一下。 Question number one, please listen. How can we know tomorrow's weather? 什么意思呢？ How can we know tomorrow's weather?明天的天气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当然是看电视，看天气预报，对不对？那么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怎么表述呢？ Question number two. Where does the weather report come from? 这些天气预报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向我们报告的？ Question number three. Who tells the weather people about the weather? 如果说气象工作人员告诉了我们天气的情况，那么又是谁告诉他们的呢？ Question number four. What are satellites like? 在课文当中都有回答，请大家仔细的回忆一下。Question number five. What do satellites carry? 卫星携带的是什么？第六课的第一个单元我们就学完了。所以大家在相互讨论天气的时候呢，不妨谈一谈您今天学到的这篇课文，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好，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希望您天天都有进步。 Bye for now. Thank you.